清醒，我明白简单一个爱。哦，我多疯我多坏，就你最明白。耶，我不行我开心，因为你存在，随你说明白，我幸运才得到你。

笑是陌生国度的记号，迷路也不会走远。是否人在旅行的时候特别容易浪漫，想让固定一生突然转一个弯，旅行回来虽然是一切又回到原点，记忆里的灿烂 心中的感动慢慢变成了痛。说我是温柔坏男人，可彻底的浪漫的灵魂伤了自尊，咬紧双唇飞蛾扑火般往前飞奔。说我是温柔坏男人，总在夜里叨唠你的青春，爱等一不等，这样面对你善变的吻，善变的吻。说起男人啊，饮醉啊，一切都掏空，只是真心的泪怕你不懂，躲在心中的感动慢慢变成了痛。说我是温柔坏男人，彻彻底底浪漫的灵魂伤了自尊，咬紧双唇飞蛾扑火般往前飞奔。你说我是温柔坏男人，总在夜里叨唠你的青春，爱与不爱等与不等，这样面对你善变的吻，善变的吻。你说我是温柔坏男人，彻底的浪漫的灵魂伤了自尊，咬紧双唇飞蛾扑火般往前飞奔。你

一首歌就是我依然是你的情人，谢谢。 瞬间

寂寞侵犯一遍一遍天空，画着长长的思念。你的天空可有悬着